江原道思想工作人员19号在元山市举行会议，表示要遵循朝鲜劳动党的意志，在创造万里马速度大展中进一步发扬江原道精神。会议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江原道的党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和有关部门干部参加。会议对在誓死贯彻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和党的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做了分析和总结，并就熊熊燃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烈火，在今年的全民总突击战中进一步高度发挥江原道精神的对策和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上记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会议参加者观看了一部号召全体思想工作人员熊熊燃起江原道精神的烈火，站在时代的前头突飞猛进的录像片和江原道艺术团演出。这一天在元山市海岸广场举行了江原道广播宣传车的出动仪式。